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舅舅的几段爱情和婚姻经历。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他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嚯，这大包小包的，是刚逛完街回来？ 是啊，今天这街上全是带孩子买衣服的，甭提多挤了。 这不开春了吗？肯定啊，都想给孩子添点新衣服换季，人多啊也是难免的。哟，你也没少买儿童服装啊，给你们家娃买的吧？ 不是，不是给他买的，我们家孩子才3岁，哪穿得上这么大的衣服呀？这些啊都是给我舅的两个孩子买的，虽说都是平辈人吧，但我这一个表弟一个表妹年纪也不大，所以呢平时买东西我也都会想着他们。 哟，真是个好姐姐。 嗨，毕竟我舅都2年没回家了，我这个做外甥女儿的总得多照顾照顾他们呀。 2年都没回家了，是外面工作太忙了吗？ 不是工作，他是觉得没有脸面对家里人，所以才不愿意回来的。 这话怎么说？ 嘿，说起来啊，我舅舅当年做的那些事儿的确是对不起一大家子人，特别是舅妈，她到现在都不能原谅舅舅，连提都不愿意提她。 听你这意思，是你舅舅在感情上犯错了？ 哎，没错，被你猜对了。而且啊，他犯的错还不是普通的出轨，我们知道的时候全都傻了。虽然小时候我舅对我很好，我也特喜欢他，但是知道他干的那些事儿以后吧，别说我舅妈了，就连我都接受不了，真的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 不会那么夸张吧？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那都得从15年前说起了。听我舅当年的一个同事说，当时啊我舅大学一毕业就去了他们公司，因为我舅啊人长得精神，工作上也特有能力，所以很快就得到了领导的重视。进公司才1年就连升几级，从一个实习生变成了他们部门的主管，这对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真是挺不容易的。再加上他性格不错，在同事们中间呢人缘也很好，所以当时他在公司里特别招小姑娘喜欢，暗恋他的那些女孩每天又是送饭呀又是约着看电影啊什么的。说我就是公司里的男神都不太过分呢。不过对于小姑娘我就没什么兴趣，他喜欢的另有其人。 也是公司里的？ 对，而且是一个当时已经快40岁的女人。 啊，你就刚大学毕业，那年龄得差了 14-15岁吧？ 可不嘛，差了14岁呢。 这家里人肯定不同意吧？ 要单单只是这样就算了，最关键的是啊，那个女人当时已经结婚了，虽说她和她老公的感情不好，在分居吧，但人家毕竟没有离婚呀。我舅舅这么跟她相处着，那怎么都说不过去吧？ 那你舅舅当时知道她结婚了吗？ 知道呀，她结婚的事儿在公司也不是什么秘密啊。可是我舅还是不管不顾的和这个女同事成了情人。听舅舅的那个同事说呀，他们知道这个事儿以后，谁都不相信，以为是谁在拿我舅舅开涮开玩笑呢。毕竟以我舅舅这个条件，找个年轻漂亮的女朋友，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儿啊。他们还是后来无意当中听一个经理说的才相信，说有一天休息日啊，正好轮到我舅和那个女同事一起加班，工作的时候他们俩就一直眉来眼去的，嘿，最后竟然在办公室里就亲上了。巧的是那个经理正好有事儿回到办公室，一开门把他俩给撞个正着。 哼，这可真有点尴尬了。 嘿，谁说不是呢？不过那个经理也识趣，当时什么都没说就走了，第二天呢也跟没事人一样。可是我舅他毕竟要脸呀，他也知道这种事儿啊是包不住的，所以没过两天就给经理递了辞职信。大家也都知道那天经理也试着留过我舅舅，可是我舅坚决要辞职，没过多久就离开了那家公司。 他跟家里人解释了辞职的原因了吗？ 当然没有，虽然我姥姥姥爷追问了他好长时间，可是他死活什么都不说。他的这些事儿也都是前两年我们才听说的。我舅辞职之后没多久就离开家去济南发展了。开始那段时间呢，老两口还有点不放心，不过舅舅很快就又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工作，日子过得也挺稳定的，他们也就没再说过些什么。后来看舅舅年纪也不小了，家里就劝他早点结婚。正巧啊，他当时在网上聊天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的，两个人见面没多久就住在一起了，3个月之后就准备结婚了。她呢就是我的第一个舅妈。 第一个？ 是啊，你往后听就知道了。当时我这个舅妈呀人确实不错，他们家不但不要彩礼还倒贴了不少，也就是因为这个，姥姥姥爷对这门亲事是特别的满意，觉得说自家没花多少钱就娶了个便宜大媳妇儿，在这种家家都要彩礼的时代那可真是太难得了，所以一家子人是高高兴兴的就同意了这门婚事。结婚以后没多久他们就有了个儿子，一家人过得也真挺不错的。 后来他们离婚了？ 是啊，没过几年就离了。 为什么呢？ 当时他们刚结婚5年就开始不停地吵，埋怨对方和刚结婚的时候不一样了。舅妈还嫌舅舅不顾家，说每天只有早晚能露个面，把家当成旅店了。我舅舅呢也埋怨我舅妈一点都不温柔，不够通情达理，没有做到一个妻子该做的。嗨，总之他们俩人就是互相都看不顺眼了，这日子呢也是怎么都过不下去了。因为他俩当时是租房住的，也没有什么共同财产，所以简单办了个手续协议离婚了。我舅妈就像当年结婚的时候一样，什么也都没要，收拾了自己的东西一个人回了老家。 孩子也没要？ 是，因为舅妈当时好像是被伤透了，好像对这个家也完全没有任何留恋了。我姥姥姥爷心疼孙子呀，怕舅舅一个大男人照顾不好孩子，就想把孩子接回老家住。可是舅舅却说，养儿子这是他当爹的责任，不能把压力全都转移到爹妈身上，所以在我舅舅坚持下把孩子留在了他身边。老两口虽然担心，可是也拗不过儿子，只能得空了就去看看他们爷俩。 那后来他又是什么时候再婚的呢？ 大概是离婚之后的第三年吧，姥姥姥爷又托熟人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可能是有了第一次婚姻的教训，也不想再对不起孩子了，所以这一次呢，我舅倒是慎重挺多的，和对方处了一年多才去登记领了证。而且这个舅妈呀，性格特别好，对孩子也不错，第二年还给我舅生了个女儿。没过多久，房子也都买了，一家人那可以叫是其乐融融。我们也都特别替舅舅开心，以为他终于能够安安稳稳地过上好日子了。可是，就在前两年，我那个性格好的舅妈，竟然发现了我舅舅藏了很多年的一个大秘密。 到底是什么秘密啊？ 有一天中午，舅妈突然给我妈打了个电话。事后呢，我就听我妈说啊，在电话里，小舅妈一边哭一边说，她发现舅舅在外面有人了，她想离婚。我妈一听也被气得直发抖，我妈当场就跟我舅妈表态，她绝对站在我舅妈那边，而且特别支持舅妈给舅舅一个教训。但当时她也劝我舅妈了，说为了孩子，离婚这件事儿，要不还是再考虑考虑。 那你舅舅呢？他什么反应？ 舅舅知道自己犯了错，态度倒是挺诚恳的，听说是为了表明自己改正的决心。他竟然坦白了和那个第三者的所有事儿。结果我们一听就全傻了。你猜那个第三者是谁？ 听你的意思，难不成是他原来的？ 就是那个比他大14岁的前同事。 好家伙，难道他们这些年一直没断了联系？ 没错，一直都没断。他们除了时不时的打电话呀、发微信啊，还抓紧一切机会偷偷约会。两个人见面的时间可以说完全不比在公司的时候还少。而且按照我舅舅的说法，如果不是因为不小心被舅妈发现了，这段地下情肯定还会继续下去。 那也就是说，你舅舅和他第一任老婆结婚之前就已经重新和那个老情人搭上了。 准确地说，他和那个老情人从来就没有断过，就算结了两次婚，成了两个孩子的爸，他也从来没有想过放下这个情人。我们谁都没有料到这段地下情竟然能够维持15年，还能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瞒过所有人。知道这个事实以后啊，我舅妈整个人都僵了。等醒过神来，她把她和舅舅的婚纱照撕了个稀巴烂。 哎呦，你舅这得干的是什么事儿啊？ 所以啊，我舅妈才生这么大的气呢。而且这还没完呢，你知道为什么这次我舅舅藏不住了吗？ 难道是他和那个情人的电话微信什么的被你舅妈看见了？ 嗨，要真是这么容易被发现，他也不至于藏了15年了。我之所以说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的原因，这也是重要的一条。 这难不成发现的过程很有戏剧性？ 何止是有戏剧性啊，简直是太恶心了。那年五一假期，我就偷空和专程来找他的老情人在宾馆见了一面。可没想到两个人鬼混了几天之后啊，舅舅的身体就特别不舒服，没多久呢，我舅妈也有了同样的感觉。结果去医院一查，两个人都吓到了，因为医生说他俩都得了那种脏病。 看来就是那个老情人传染的。 是啊，舅妈知道自己是受害者，理所当然就怀疑到舅舅头上了。舅舅自然也是心知肚明，一猜就知道是老情人那儿出了问题，所以他偷偷打电话问了那个老情人，你猜对方怎么说？ 这总不能厚着脸皮不承认吧？ 承认倒是承认了，而且对方竟然还哭了，说自己也是无辜的，是他的前夫在外面乱搞，把病传给了他，等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哎，等，你让我捋捋啊，你的意思是，那个女人虽然之后离了婚，但是一直也没跟她的前夫断了那种关系？ 没错。 这也太乱了吧。 这都什么事儿啊？这是。 所以你也能想象我舅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有多么的晴天霹雳了吧？他自己一心一意爱了15年的女人，背后却还在跟别的男人有染。要么我舅为什么后来全说了呢？因为他也是觉得这事儿太恶心了。 恶心的不只是他那个情人吧？他自己不也在维系所谓真爱的同时，还结了2次婚吗？他伤害的人不是更多吗？ 所以说，我舅舅他也后悔了呀，估计是觉得自己这么干太不值了吧。 是为自己不值吧？曾经以为自己一边揽着真爱，一边坐拥了一个家庭，儿女双全，结果现在鸡飞蛋打，还给自己惹了一身骚。 是啊，你说情人没了，他自然不想连家和孩子都丢了吧。所以当时他又是下跪又是写保证书的，几乎把所有男人表决心的方法都用了一个遍。可是有几个女人能够接受得了这种事儿啊？毕竟他这还不是一时糊涂，而是有预谋的、精心策划的欺骗了家人这么多年，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老婆孩子的感受。所以舅妈最后还是坚决的离了婚。哎，我舅妈人啊真的特别善良，他不止心疼自己生的孩子，还决定抚养舅舅和前妻生的那个儿子。 所以你舅舅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过？ 他自然是没有脸再见他的老婆孩子了。当年他也是净身出户，但是呢每个月还会给我舅妈寄一些抚养费，而且是为了尽可能不让两个孩子受影响哈。舅舅什么都没告诉他们，只是编了个谎话，说是因为单位安排，所以才不得已去了外地工作。现在我舅已经一个人在广州待了2年了。 那你们家和他还有联系吗？ 几乎没有了，但可能姥姥姥爷还会给他打个电话吧。我每次去姥姥姥爷家的时候啊，他们还是会时不时的跟我说起舅舅。他们总说我舅舅太傻了，被那个不要脸的老女人祸害了小半辈子，说真是太不值了。他们老两口一直都觉得，如果没有那个女同事，我舅舅肯定不会落到这步田地的。 哎，可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啊。 谁说不是呢？想想舅舅从头到尾干的这些事儿，我觉得他才是那个最该被骂的人呢。哎，他们这么想应该也是恨铁不成钢吧。毕竟舅舅上学的时候多么让人省心啊，刚毕业的时候找到的那份工作也特别好。嗨，谁能想到他能干出这么不负责任的事儿啊。 学习好，工作能力出众，说到底和道德品质没什么直接关系。但是如果一个人的道德出了问题，就会严重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这个道理他如果能早点明白，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是啊，现在的他真的苍老了好多。 你最近见过他？ 嗯，前阵子我正好去趟广州，和他见了一面。2年没见了，我都快认不出来他了。一个刚40岁的人，头发竟然白了那么多，以往的精气神我也看不见了。而且对于以前的事儿，他一点也不想多说，只是苦笑着告诉我一定不要像他一样。我也不知道他这2年是怎么过来的，不过我想他应该是彻底悔悟了吧。一直说他自己就像一个坐牢的囚犯，一定要努力工作，好好改造，赚钱把两个孩子养大成人，弥补自己的过错。 伤害别人很容易啊，只不过获得对方的原谅往往是很难的。 你说的没错，他一直跟我说希望有一天舅妈能原谅他，能回去好好看看两个孩子，回到以前的那种日子。你说这有可能吗？ 有没有可能这种事啊，我确实说不准，也只有时间能给我们答案了。你的故事呢让我想到了一款鸡尾酒，稍等啊。